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62章，上文我哋讲到九叔攞两只生鸡写咗时辰八字，攞呢两只生鸡写咗文才同秋生嘅两个时辰八字，谂住做只替死鸡帮文才同秋生挡一劫啦。咁文才同秋生听师傅讲啊，担住两只鸡啊，有咁远啊，真系走咁远啊。咁行到树林深处咧，竟然啊真系遭遇咗老表坤。老表坤啊认错咗两只鸡系文才同埋秋生，一上前搣开鸡头就系咁吸血啦。而另外一边咧，大师伯嘅法坛上面有一只草人，就系以前嗰啲巫蛊之术攞嚟吉小人嗰啲草人咧，用草人嚟控尸。控住佢自己嘅亲生仔老表坤去报仇。只见大师伯呢见到前边两只好似命魂竹咁样嘢养咗两样冇识到啊，应该係九叔帮文才同秋生挡咗一劫，随即就冷笑咗下。蠢仔，乜你咁蠢㗎？剑指一样，草人公仔佛一声拧转面，随即老表坤都有意识咁啊，掟低手上面两只死鸡，拧转头啊，用个鼻一索一索，对住文才同埋秋生嗰个方向慢慢行咗过去啦。而呢个时候啊，大师伯亦都唔心色，举起双手，啊咁一声，上边嘅雷声隐隐，一道紫色嘅闪电啊，直劈落嚟。只见到大师伯攞咗两个白色嘅罂出嚟，一个白色嘅罂啊，就好似我哋嘅骨灰罂咁样，上边就写住五方五形。五枪兵马位，硬盖上面又写着烟、柳、唐、锁、齿五个字，读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，怎么写的呢？烟字就是上面一个雨字头，下面一个烟火的烟，柳字呢，唐字呢，如此类推，都是柳树的柳，水塘的塘，锁匙的锁，祠堂的祠，上面都是个雨字头的。只见到大师伯手上铁剑一舞，冇错啦，又唔系桃木剑，系一把黑色嘅铁剑嚟嘅。对住呢个白色嘅骨灰罂，制起一道黄符，随即口噏噏咁啊讲啦：风刀山上大铁围，铁桥山上诸神王，天道驾鬼作反，不待出兵，更何时？奉请东方九二九军5525路兵马前来听令。咦，一声令下啫。与此同时，文才同秋生走烂影个树林里面，地下啲泥喐下喐下，咔哩咔啦。正如吉祥哥所讲，当时咁嘅时势，兵荒马乱，乜嘢都唔多，死人系最多噶嘛。只见埋喺深山度嗰啲死人，一只二只系咁破土而出，躝出嚟，举起两只手。都唔知系人定系鬼嚟喎？你话佢系僵尸咩？佢又唔系普通嗰啲出嚟扎扎跳嘅。你话佢系鬼咩？佢又系实体嚟嘅。只见到呢班咁嘅枪兵，慢慢慢慢啊形成一队，向住文才同秋生嗰个方向喺前面成为咗个屏障，挡住咗文才同秋生去路。文才同秋生见到前面人头涌涌嘅，唔都系救兵？秋生嘅广告文才讲啦：喂，唔知系咪啱啱咧？我哋喺条巷嗰度嗌啊，我揾到凶手啊，啲街坊嚟帮手啊，我唔知系咪救兵嚟咧？但系得几句啫，两条友就发现唔多对劲了啦。只见到个前面沙尘滚滚，如果系啲街坊嚟到捉人啊，起码都会敲锣打鼓点火把噶嘛。但系人头涌涌。两条友系冇开眼噶，好明显就唔系鬼啦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文才打咗个冷震，拉住秋生就讲啦：喂，呢啲唔通系？秋生就讲啦：唔通系咩啊？你知咩？可能系枪兵啊？咩枪兵啊？我都叫你平时读多啲书噶啦，死仔！喂，你依家仲扮师傅嚟吓鬼我？咩枪兵啊？枪兵啊！即系下坛兵马，我记得师傅讲过， 啲阴嘅嘢，通过自身啲术法嚟将捉翻嚟，或者系嗰啲游魂野鬼，唔系死尸，帮手做嘢，强行捉翻嚟嗰啲咧。哦，我记得啦。喂，乜师傅唔系话呢啲禁术一般人唔俾用嘅咩？ 未，一般人唔俾用嘅，我哋道门啲禁术嚟嘅，道家兵马一般时候系唔可以用噶嘛。 咁好啦，五枪兵马有乜科研嚟嘅咧？嗱，据呢个元皇法本记载啊，五枪兵马咧系属于呢个轩辕皇帝当年麾下啲战死咗嘅将军同士兵。而话说当年轩辕皇帝咧以九天玄女嘅符令，将呢啲战死咗嘅将军同埋战士嘅灵魂啊，悉数封印咗喺呢个丰都铁桥山上，俾佢哋永生不死咁嘅法力。但系啊，换嚟嘅系失掉咗呢个原来嘅意识，只系听从于呢个符咒命令。就从此咧，成为咗呢个道教同埋武术行法之中最为广泛一支奇兵。我哋成日听讲啲咩阴兵借道啊，有可能有啲似啦。咁如果凡间啲咩妖魔鬼怪咧，遇到佢哋，一定系走夹唔透，四处奔逃。由于呢啲五枪鬼咧，可以讲系厉鬼中嘅厉鬼，鬼王中嘅鬼王，一般啲鬼啊妖啊见到啲枪兵啊，彻底冇任何还手余地。他们相当于战争机器，特别呢就是法师立坛敲问鬼怪的时候，这些枪兵用处就大了。讲到尾，据记载来看，当年包公日审阳夜审阴，地府有偏制，人家公务员来的嘛，有什么鬼可以听包公之笛呢？就是这所谓的五枪兵马。一般来说，道家就不给用的，因为方圆几十里之外我妖魔鬼怪嗰啲嘢，一见到枪兵就自动要缩沙。如果唔系唔伤就唔好啦嘛。所以枪兵咧，边个见到佢都惊，而用枪兵嚟到捉人，好明显就系邪道中嘅邪道啦。大师伯呢镬嘢，正好话人证物证俱在，自己犯咗淫戒，有咗私生子，为咗臭屎密冚对付同门师兄弟，用到枪兵。文才讲啦。 师傅啊，师傅，呢次你咪话冇证冇据啦，枪兵都用到呢镬嘢，仲唔断正咩？ 臭生见住啲枪兵系咁一只二只涌到埋前面咁滞咧，一拉文才讲：断乜鬼嘢正啊？依家走唔甩啦，我同你死到直一直啦！ 走去边得啊？ 乜梗系揾师傅噶啦？两条友调转头，一边向住二庄方向系咁趯走啦。文才一边走一边讲。 喂，师傅叫我哋有咁远走咁远，依家走翻落去咪好冇义气啊？ 臭神啊，讲啦，依家唔系义气嘅问题，呢班友仔追住我哋啊，去到边祸害到边噶啦。咁佢系师傅嚟噶嘛？你话方圆十里有冇人劲得个师傅啊？ 有一个，边个啊？大师伯咯，你都晒我嘅，行啦！ 两条友一边讲啊，一条烟就系咁飙翻二庄啦。这个时候讲返九叔啦。九叔是做緊乜鬼嘢呢？原来喺度画緊符。佢就知道今晚应该就係一个不平之夜嚟嘅呢。叫文才同秋生有咁远走咁远，不外乎想换返啲制符嘅时间嘅啫。虽知道上次印完一镬银纸之后，啲符用得差唔多㗎啦嘛。亦都知道自己嘅大师兄实力不在自己之下，可能仲劲过以前添。唔写多啲符点应付呢？系咪？所以支开咗秋生同文采啊，自己就喺屋企里面系咁喺度画符。黎姐本来就喺二庄嗰度㗎嘛，见到个九叔系咁喺度写符，写到金光闪闪，自己系鬼嚟㗎嘛，行过去你咪话唔驚，所以呢静静鸡就缩喺墙角嗰度。只见到九叔呢写完一批符啦，哇，大符、西符、长符、巨符，乜鬼嘢都有。写完啦，担张梯就黐符啦，黐乜鬼嘢呢？就将成间二庄啲门门窗窗啊，全部贴晒黄符。呢个时候担紧张梯啊，黐紧门口。文才同秋生呢，而家正一条烟咁飞翻翻嚟，门都唔拍啊，一拱到门，师傅，点知一拱之下呢，师傅啊见唔到啦，前面有堂梯嘅，两个人啊刹唔住仔，成堂梯俾人拱冧咗。上面就净系九叔啊！只见九叔劈啪嘅打落地， 顶顶你个肺啊！ 哎呀，师傅， 师傅，师傅，搞咩琴咁高啊？你两个仆街仔！哎呀， 唔系叫你两个走咁远走咁远嘅咩？ 秋生同文才嗱嗱声上去扶起九叔讲：， 有走啊，走得几远下噶啦。 系咯，我哋去走咗树林嗰边噶啦，点知见到大师伯个仔啊？ 嗰两只鸡咧？ 嗰两只鸡顶唔住啊！后面仲有一班嘢行紧过嚟添啊，师傅。 咩嘢？枪鬼啊，师傅。咪话五枪兵马啊，师傅。 一边讲，文才同秋生依个时候先望望义庄啊，只见到成间义庄好似装修完咁，本身系白色嘅墙，而家贴满晒黄符。九叔个一夜之间将啲柱啊、门啊、窗啊、瓦背顶啊全部贴满晒符，两条友望到眼都擎埋。 哇，师傅，你手攰唔攰啊？ 哦，系咯，总之我哋帮你贴啊嘛，系咪啊？ 系咯系咯，师傅，你搞咁多嘢都攰啦，我哋两个留低陪你好唔好咧？ 九叔啊，捽捽个啰柚， 好，反正你两个去到边啊，啲嘢都跟住去边噶啦。你啱啱讲咩话？ 咩讲咩？师傅陪你咯， 陪你之前呢， 五枪兵马，师傅。 九叔个眉头一皱， 扑你个街啊！玩咁大， 系咯，师傅，唔系话禁术嚟嘅咩？嗱，你就唔好话冇证冇据啦。 系咯，依家人装兵镬咁仔嚟，又有犯门规，又挑战道家底线，系咪咁讲啊？师傅， 系咯，唔好谂啦，喐佢啦，师傅。 只见九叔个慢慢企翻起身，双手一背，一步一步行翻内堂啦。秋生就讲啦：， 喂，你睇师傅样几淡定，应该冇乜大不了啫啩。 文才就问啦：，师傅啊，咁而家即系咩环境啊？依家 九叔就慢慢拧翻转头，下排一样， 你咪自己睇下咯。 两条友即刻拧转头望望门口嗰边，只见外边啲枪兵系咁一浪一浪咁涌过嚟啦。两条友对望一眼，两步行上去，砰一声就闩实道门。落好门摔， 师傅啊，依家点啊？ 九叔个拧转头，慢悠悠咁啊讲啦， 顶一阵先啦，我喺里边整啲嘢，你两个顶一阵先啦。 一阵真系几耐啊，师傅？ 一阵咪即系一阵咯，顶住先啦。啊， 秋生啊讲啦， 喂，咁你又唔使咁攞，你睇师傅样几淡定， 应该冇事我， 咁多符应该够做啩？ 一边讲。九叔个背住双手行入房，一入到房啫，砰一声关住到房门，将可以塞住到门嗰啲嘢全部堆晒门口，嗱嗱临啊走咗神案嗰边，抽咗个大印出嚟，开始印嘢啦， 印乜鬼呢？ 话口未完啫，外面啊乒铃乓啷，无数只手啊拍紧二窗到门啦，文才同秋生个背脊系咁顶住到门啦， 喂，师傅，顶唔住咯，喂！顶多阵啦、啊， 文才同秋生啊冇计啦，死死咁顶住道门，只听到门外边啊，时不时啊传来喳喳声，仲闻到好臭一阵尸臭味，死啦！都唔知外面嚟咗几多枪兵添噶，而九叔咗里边做乜鬼嘢呢？印银纸啊！喂，风头火势印钱，唔通真系应咗嗰句有钱能使鬼推磨？咁好啦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听日再讲啦。